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五分圣意乐品第20父子善显。若诸菩萨以圣意乐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常应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真敬善友。儿时善现便白佛言：何等名为菩萨善友？佛告善现：诸佛皆名菩萨善友。若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菩萨众，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能悟入者，亦得名为菩萨善友。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一名菩萨善友。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与诸菩萨为师、为导、为名、为具、为光、为照、为摄、为护、为归、为去、为周、为诸、为父、为母、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依六种波罗蜜多而得承办功德事业。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普能摄受一切佛法。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学六种波罗蜜多。不此善现，若诸菩萨欲学六种波罗蜜多，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观察意趣，请觉所宜。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能与六种波罗蜜多为尊为导，为生养母。善现当知，若诸菩萨欲得不随他教行，欲住不随他教地，欲断一切有情疑，欲满一切有情愿，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爱为相。儿时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爱之相，于一切法亦得有也。佛告善现：有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爱之相，于一切法亦可说有。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不皆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空远离。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空远离，云何有情犹然有境？所以者何？非空远离法可说犹然境，非空远离能证菩提，非离空远离有别法可得，云何令我解如是意？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长夜有我等心，知我等否？善现对曰：如是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所执我即我所，空远离否？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岂不有情？有我、我所，流转生死。”善现对曰：“如是世尊。”佛告善现：“如是有情，流转生死，施设杂染，即清净者。由诸有情虚妄执着，我即我所，说有杂染，而于其中无杂染者。由诸有情不妄执着，我即我所，说有清净，而于其中无清净者。是故善现，虽一切法皆空远离，而诸有情亦可实摄有然有净。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明行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便白佛言：“岂有世尊，虽一切法皆空远离，而诸有情犹然有净。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行色、受、想、行、识，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不能服。普胜一切声闻独觉所行之行，至无胜处。是诸菩萨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昼夜安住，方便善巧，去向无上正等菩提，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不辞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展不周中一切有情，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发菩提心，尽受布施，持此布施回向菩提，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佛告善现：“若有菩萨下至一日，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所以者何？如是菩萨如如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如是如是，堪为一切有情福田。由此菩萨所起慈心，诸有情类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应证等觉。如是菩萨具胜妙慧，有胜妙慧，见诸有情受大苦恼，如被刑辱，起大悲心，复以天眼见有情类，成无间业，堕无暇处，受诸苦恼，或为见往之所复辟，不得正道，见以悲悯，生大厌怖，普缘一切有情世间，其大慈悲相应作意。我当普为一切有情做大导师，令脱众苦。虽作如是念，而不住此想，亦不住余想，是名菩萨大慧光明。由住此住，能做一切世间福田。虽未证得一切之智，而于菩提已不退转，堪受施主一切供养。如是菩萨善住般若波罗蜜多，既能毕竟报施主恩，亦能亲近一切之智。是故菩萨欲不虚受世间信施，欲是有情真净道路，欲为有情做大饶益，欲为世间做大明照，欲托有情生死牢狱，欲施有情 清净法眼，常应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由此作意，所有言说皆于般若波罗蜜多离去相应，诸于作意无容暂起。所以者何？如是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留住相续。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摩尼宝珠，后时欲得，欢喜自庆，欲缘怀失，生大忧恼，常怀叹息，未曾离念，斯当何计还得此珠？彼人由是相应作意，缘此宝珠，无时暂舍。菩萨一耳，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若不安住如是作意，则为丧失一切智智相应作意。而时善现辩白佛言：若一切法及诸作意皆离自性，云何菩萨不离般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佛告善现：若诸菩萨知一切法及诸作意皆离自性，是诸菩萨不离般若一切智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一切智智及诸作意自性皆空，无增无减。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常空，无增无减，云何菩萨增长般若波罗蜜多能进菩提？佛告善现：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知一切法无增无减，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若诸菩萨能如是知，闻一切法无增无减，不惊不怖，亦不沉默，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一道究竟，安住菩萨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为记般若波罗蜜多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善现：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善现：世尊，为记般若波罗蜜多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善现：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善现：世尊，为即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善现：世尊，为离空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否？佛而善现：世尊，为即空能行空否？佛而善现：世尊，为离空有法可得，能行空否？佛而善现：世尊，为记般若波罗蜜多能行空否？佛而善现：世尊，为离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空否？佛而善现：世尊，为记色受想行识等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即行空否？佛而善现：世尊，为离色受想行识等有法可得，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即行空否？佛而善现：世尊，为即色受想行识等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即行空否？佛而善现：世尊， 为离色受想行识等空，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即行空否？不二善现。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尔，菩萨以何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即能行空？佛告善现：于云何？如见有法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即行空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云何？如见有般若波罗蜜多，即见有空，是诸菩萨所行处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云何？如所不见法，是法可得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云何？不可得法，颇有生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如所不见，所不得法，所有实相，即是菩萨无生法忍。菩萨成就如是忍者，便与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一名如来无所谓道。若诸菩萨勤行此道，不得无上正等觉智、大智、妙智、自然智、一切智智及如来智，无有是处。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菩萨为以诸法无生与佛菩提得受记否？佛而善现：世尊，若尔，菩萨云何受菩提记？佛告善现：于以云何？如见有法与佛菩提得受记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我不见法与佛菩提堪得受记，亦不见法与佛菩提有能证者。证时证处即有此证，若所证法皆已不见。佛告善现：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不应念言。与佛菩提此事能证，此事所证。使天地事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毕竟离故，非少善根诸有情类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尔时佛告天地事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释迦，假使于此展不周中，一切有情悉皆成就十善业道，如是福聚能于书写、听闻、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所获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十有比丘告天地事：由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所获功德胜于忍者？天地誓言：彼有情类初发心时尚胜于我，况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比丘当知，彼有情类即是菩萨，如是菩萨所获福聚普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如是菩萨所获福聚亦胜欲流，一来不还因果独觉，亦胜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波罗蜜多，即于功德 比丘当之。若诸菩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诸菩萨普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因供养，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说行，究竟随转。是诸菩萨能少一切智智种性，令不断绝，常不远离诸佛世尊，常不远离妙菩提座，常能即拔逆生死泥诸有情类。是诸菩萨如是学时，常学菩萨所应学法，不学二乘所应学法。诸天神等常随拥护，四大天王来至其所供养恭敬，闲坐誓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菩萨众所应学法，即当安坐妙菩提座，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如西天王所奉四钵，无以当奉。比丘当知：是诸菩萨，我等天地上往其所供养恭敬，况于天神？比丘当知：是诸菩萨如是学时，一切如来及诸菩萨诸天龙等常随守护。有此因缘，世间微恶身心忧苦皆不侵害，所有疾病亦复不起。比丘当知：是诸菩萨我如是等现法胜利，后世功德无量无边。时阿难陀切作十念：天主帝释，为自辩才赞说如是菩萨功德，为是如来威神加辟。时天帝释乘佛威神，知阿难陀心之所念，白言：大德，非我辩才，皆是如来威神加辟。而时佛告阿难陀言：如是如是，今天地士乘佛威神能如是说，庆喜当知。若是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四维修学，三千世界一切恶魔皆生一部，闲坐十念，此诸菩萨位于中间辩证实际，堕二乘地，为去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空我境界。第五分修学品第二十一。不辞庆喜，若是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昼夜精勤，常不舍离，时魔眷属如见入心，不战忧慌，不认自处。不辞庆喜，若是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昼夜精勤，将至究竟，时魔眷属来至其所，化作种种可怖为事，欲令菩萨身心惊慌，与大菩提暂退便足。不辞庆喜，非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皆为恶魔之所扰乱。若诸菩萨先是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信解心，毁自诽谤。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辞庆喜，若诸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疑惑犹豫，未有未无，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不辞庆喜，若诸菩萨远离善友恶友摄持，不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处，由不闻故 不知不见。云何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诸菩萨摄受邪法，而时恶魔变作是念。今此菩萨与我为伴，令无量人弃舍正法，满我所愿。世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告于菩萨：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趣甚深，难信难解，何用书写受持读诵？我尚不能得其原底，况于薄福浅智者哉？世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诸菩萨轻于菩萨未作誓言，我能安住真远离行，汝等皆无，而使恶魔欢喜庆快。世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识菩萨自是明性，即所修行度多功德，轻灭诸余修圣善法诸菩萨众，常自称赞，毁自他人，无不退转诸行状相，而为自由，起烦恼业。而时恶魔便大欢喜，作如是念：今此菩萨令我净土宫殿不空，增益地狱旁生鬼界。是时恶魔助其神力，令转增益，威力变才，由此多人信受其语，因思劝发，同彼恶见，同恶见矣，随彼邪学，随邪学矣，烦恼炽盛，心颠倒故，所起三业皆能感得不可爱果，由此因缘增长恶趣，令魔宫殿转更充满，由此恶魔欢喜踊跃，诸有所作随意自在。是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识菩萨与求声闻独觉乘者，更相毁灭斗争诽谤，而使恶魔变作是念：今此菩萨虽远菩提而不及远，虽近恶趣而不甚近。若是菩萨与菩萨乘善男子等更相毁灭斗争诽谤，而使恶魔变作是念：此二菩萨极远菩提甚近恶趣，作是念已欢喜踊跃，增其威势，领二朋党斗争不息，始于无量无边有情，皆于大乘身心厌离。世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便为恶魔之所扰乱。复次庆喜，若诸菩萨未得菩提不退转记，与得菩提不退转记诸菩萨所起损害心，斗争轻蔑辱骂诽谤，是诸菩萨随起而所念不扰一心，还退而所结曾修圣行，经而所识远离善友，还受而所生死系缚，若不弃舍大菩提心，还而所结披红饰铠，勤修圣行，时无间断，然后乃补 而所供的。尔时庆喜辩白佛言：是诸菩萨所起恶心，生死最苦，为要流转经而所时，位于中间亦得出离。是诸菩萨所推圣行，为要精勤经而所结，时无间断，然后乃补，位于中间有负本意。报告清晰，我为菩萨独觉声闻说有出罪还补善法。庆喜当知，若诸菩萨造此罪后，心无惭愧，怀恶不舍，不能如法发怒悔过，我说彼类于其中间无出罪苦，还补善意。若诸菩萨造此罪后，深生惭愧，心不系恶，寻能如法发怒悔过，作如是念：我今已得难得人身，何容复起如是过恶，施大善力，我应饶矣，一切有情，何乃与中反作衰损？我应恭敬一切有情，如普世主，何乃与中反生骄慢、毁辱、凌灭？我应忍受一切有情捶打喝骂，何容于彼反以报恶身与家报？我应和解一切有情，定相敬爱，何容复起被恶语言与彼乖争？我应堪耐一切有情常识屡见，犹如道路，亦如桥梁，何容于彼反加凌辱？我求无上正等菩提，为拔有情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安乐涅槃，何容凡欲加之以苦？我应从今尽未来际，如鱼如哑如聋如盲，与诸有情无所分别。假使斩截头足、手臂、挑目、割耳、一鼻、截舌，具解一切身份之体，与彼有情终不起恶。若我起恶，即便退坏所发无上正等决心，障碍所求一切之智，不能利益安乐有情。庆喜当知，是诸菩萨我说中间有出罪苦，还补善意，非要经于而所结束，恶魔于彼不能扰乱，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庆喜，诸菩萨众与求声闻独觉乘者，不应交涉，涉与交涉不应共住，涉与共住不应与彼论议抉择，勿因此故起愤恚心，或令复生粗恶言语，便爱无上正等菩提，亦坏无边菩萨行法。若诸菩萨与菩萨乘善男子等共住相视，尊重敬视，应如大师。复作十念：彼是我等真敬善友，同在一船，同一所去，同行一道，同一事业，学时学处及所学法，若有此学，皆无有益。复作十念：若彼菩萨住杂作意，我当与中不同彼学；若彼菩萨离杂作意，我当与中常同彼学。若诸菩萨如是学时，即证所求一切之智。尔时善现辩白佛言：若诸菩萨为尽故学，为不生故学， 为离故学，为灭故学，是学一切智之否？佛告善信：若诸菩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之。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何缘菩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之？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佛证真如即圆满故，说明如来应证等觉。如是真如，可说为尽，乃至灭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何以故？真如无相，不可说尽，乃至灭故。佛告善现：是故菩萨如是学时，非学一切智智。若诸菩萨不为尽故学，乃至不为灭故学，如是学时，是学一切智智，亦学般若波罗蜜多，亦学佛谛、力、无畏等无边佛法。善现当知，若诸菩萨如是学时，至一切学，究竟彼岸，天魔外道皆不能服，悉除诸恶，众善圆满。少分有情能如是学，是故菩萨欲堕极少有情数者，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第五分根栽品第22之一。不辞善现：若诸菩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不起根栽具行之心，不起牵令、犯戒、嗔恚、懈怠、散动、恶慧、犹豫、具行之心。复此善写：若诸菩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能摄一切波罗蜜多，譬如身见，能具摄受62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摄受一切波罗蜜多；譬如命根，片能摄受所余诸根，命根灭时，诸根随灭；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摄受一切波罗蜜多。若失般若波罗蜜多，则失一切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持一切殊胜善法，能灭一切恶不善法。是故善信：若诸菩萨欲摄一切波罗蜜多，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若诸菩萨能学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最尊最圣。不辞善信：于意云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为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展不周中诸有情类，其数尚多，况三千界？报告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成菩萨，一一皆以上妙乐具尽受供养一切有情，云云何？是诸菩萨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报告善现：若有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如弹指顷，其福胜彼无量无边。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意用，能摄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善现：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一切有情上首，欲普扰于一切有情，欲为一切有情依护，欲证一切圆满佛法，欲行诸佛所行境界，欲 游戏佛所游戏处，欲作诸佛大师的吼，欲以一音为三千界一切有情宣说正法，普令一切扩大饶益，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我曾不见有诸菩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能得世间出世间功德胜利。而时善现便白佛言，菩萨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岂亦能得声闻独觉功德善根？佛告善现，声闻独觉功德善根，此菩萨众亦皆能得，但与其中心不乐住，以圣智见无倒观察，超过声闻及独觉地，未必开示，令皆正得。佛子善现，若诸菩萨如是学时，则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真净福田，超诸世间声闻独觉福田之上，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常不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菩萨若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已于一切智智得不退转，远离声闻独觉等地，亲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诸菩萨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我有般若波罗蜜多，当能引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于般若波罗蜜多不知不见。若诸菩萨不作是念，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我有般若波罗蜜多，当能引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于般若波罗蜜多能知能见。佛子善现，若诸菩萨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闻不觉不知般若波罗蜜多，与不见不闻不觉不知诸法亦不分别，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天地事作时念言，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上升一切有情之类，况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闻说一切智智名字，深生信解，尚未获得人中善力，即得世间最胜寿命，况发无上正等决心，或能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有情世间敬爱，当能调御一切有情，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香花，蓬散如来及诸菩萨，即散花已，作是愿言：若诸菩萨求去无上正等菩提，以我所生善根功德，愿彼佛法速得圆满，愿彼所求一切智法及无漏法速得圆满。作是愿已，便白佛言：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以发无上正等决心，我终不生一念异意，令其退转大菩提心。我终不生一念异意，令诸菩萨厌大菩提，退住声闻独觉等地。我终不起一念异心，令诸菩萨退失大悲相应作意。若诸菩萨已发大心，我愿彼心倍复增进，愿彼菩萨见生死中种种苦已，未欲利乐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发起种种坚固大愿。我既自度，亦当精勤度未度者， 我即自脱，亦当精勤脱未脱者。我即自安，亦当精勤安未安者。我即自证，究竟涅槃，亦当精勤令未证者皆同证得究竟涅槃。世尊，若有情类与初发心菩萨功德，身心随喜，得己所福；与久发心修诸圣行菩萨功德，与不退转地菩萨功德；与一生所系菩萨功德，身心随喜，得己所福。尔时佛告天地是言：妙高山王，可知两数。此有情类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可知两数。此有情类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时天地士复白佛言：若诸有情与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得佛功德善根，不生随喜，或复于彼随喜功德不闻不知，当知皆是魔所制持，魔所魅着，魔之朋党，魔天界末来生此间。随者何？若诸菩萨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得不退转至究竟位，有能与彼起随喜心，定能破坏众魔眷属，即能证得一切之智。若诸有情身心敬爱佛法僧宝，随所生处常欲见佛闻法欲僧，与诸菩萨功德善根，应身随喜回向菩提，不生执着。若能如是，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破魔君众。尔时佛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若诸有情与菩萨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菩提，速能圆满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与诸菩萨共得善根，身心随喜回向菩提，是诸有情具大势力，常能奉侍诸佛世尊，与深经典善知意趣，随所生处一切世间恭敬供养，不见恶色，不闻恶声，不嗅恶香，不尝恶味，不觉恶处，不思恶法，不堕恶趣，生人天中，恒受圣乐。何以故？乔释迦，是诸有情能与无量菩萨功德身心随喜回向菩提，善根增进，即能证得一切智智，饶益无量无数有情，令住无余般涅槃界。于是故，乔释迦，诸菩萨乘善男子等与诸菩萨功德善根，皆应随喜回向菩提，利乐无边诸有情类。尔时善现辩白佛言：心即如幻，云何菩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于云何？汝未见有如幻心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云何？汝见幻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云何？若汝不见幻，不见如幻心，若处无幻，无如幻心，如见有是心能得菩提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佛告善现：于云何？ 若处离幻，离如幻心，如见有是法，能得菩提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我都不见即离心法。说何等法，若有若无，以一切法毕竟离故，不可施舍，是有是无。若法不可施舍有无，则不可说能得菩提。非无所有法能得菩提故。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亦毕竟离，不应修浅，亦复不应有所引发。无上菩提亦毕竟离，云何可说诸菩萨众以身般若波罗蜜多能证菩提？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应不可说能证无上正等菩提。离法不得离法故。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具毕竟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离故，得毕竟离无上菩提。若深般若波罗蜜多非毕竟离，应非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善现，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大菩提，虽非离法能得离法而得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菩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卷第564。